我哋读到呢一愿，要有警觉心，自己起心动念，冇一个人唔知道。瞒世间嘅愚人容易，瞒鬼神都唔容易。而家再睇西方基督世界有几多人，计唔清啊！ 经常讲，咁多人都喺度睇住你，听紧你，你起心动念，佢哋都知道。 所以一念相应，相应两个字，你就明白几难呢？我哋打个妄想，有是非就不相应，心底真正清净，真正平等，除咗呢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别无意念，咁至相应。 所以与清净心相应，与平等心相应，与觉而不迷相应。西方世界十方诸佛菩萨见到听到，他们都明了我们同他们相应。这些诸佛菩萨个个都是一念不生，都是觉正正。 念到相应只是念佛人，绝对不是日日拿着念珠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不一定是念佛人，那些是念佛的样子。佛者觉也，如果还是迷而不觉，他怎么是念佛人呢？念佛是念念觉而不迷，不容易，好难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罗蜜多。 这一段是第十神足通愿，经文前面完全相同，真是愿愿度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众生都是弥陀愿海所摄，一个都不舍。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处世待人接物，轻慢一个念佛人，侮辱一个念佛人，障碍一个念佛人，都是同阿弥陀佛作对头，作冤家。点解呢？ 阿弥陀佛要度呢一个人，你仲同佢作对，你能够同阿弥陀佛相应吗？唔能够。由经文上仔细反省检点，我哋一生都系毛病，一生都系罪孽。从今日起要痛改前非。这样才能够与弥陀大愿相应。 我们的期望心同阿弥陀佛的心，愿同阿弥陀佛的愿，解同阿弥陀佛的解，行同阿弥陀佛的行，这些是我们修学的标准目标。我们念念还要同阿弥陀佛作冤家作对头，怎能同呢？一样亦不同，这个罪业就做重了。这一生搏命念佛，来生到哪里去呢？到阿鼻地狱去。为什么去的？跟阿弥陀佛作对头，造此重罪。念佛念到阿鼻地狱，我过去听到这些说话吓了一惊，怎样想都想不通。我去问李老师，老师说 这个问题很严重，我不会跟你一个人讲，我在讲经的时候会同大家宣布。 我是由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慈云灌顶法师的注解后面看到，念佛的一百种果报，第一种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。我看了很不服，念佛念得再不好，亦不应该堕阿鼻地狱，所以我就走去找李老师。这样说我很难接受，我不明了。他以后跟大家讲解什么原因？你跟阿弥陀佛作对头， 你念阿弥陀佛破坏别人的法身慧命，障碍别人这一生不能够成佛，这个罪过不得了，比杀人的罪过还要重。杀人是断人生命，断人生命的罪过轻，断人法身慧命的罪过重。生命断了，过49日就投胎，他又得生又来了，但是慧命断了，不知道哪一生哪一劫才再遇到这个机会。 所以一般人障碍人学佛， 特别是障碍人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罪过非常重，没办法讲，讲了那些人亦不相信。王居士在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将这个果报特别提出来，他是引十往生经上所讲，那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每日在这做罪，做最重的罪业，自己不知道，以为自己在这修行还修得不错，结果修到阿鼻地狱。我如果不讲这一部经，你们问我，我也都想不出来，我也都不会跟你讲这些事。所以各位时时体会相应这两个字，我们虽然念，念得不相应就没有效果，念到相应自有效果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罗蜜多，是神足通愿。因为有这一愿，所以西方世界的众生只有能力每一日去拜访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。 供养佛的福报很大，他有能力日日去拜佛，日日去供佛。同时这一愿我们凡夫听了很欢喜，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有很多家亲眷属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自知道我真有能力照顾他们，不理他们在哪里，自己都知道天眼洞视，天耳窃听，只要他们机缘成熟，我们就能够伸出援手。 什么是缘熟呢？肯相信念佛法门，肯接受念佛法门，就是缘熟了。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是度化那些家亲眷属，帮助他们一生成就。所以你要想照顾你的家亲眷属，讲老实说话，不往生绝对没有能力照顾，这些是真的。即使他堕在地狱，在第一第二缘，我们看到地狱众生只要能相信，回心转意，接受念佛法门，亦能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神足通就是神通变化，应以什么身得道，就能示现什么身去度他。上供诸佛，下度众生。波罗蜜多是圆满的意思，印度文是彼岸道，就是中国人时常讲的道家，功夫道家，亦就是圆满的意思。 一念顷不能超过益那由他百千佛刹，周遍循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。 一念顷是很短的时间，这一段文是第十一偏供诸佛缘。极乐菩萨能力广大，上供诸佛，下度众生，他所游历的刹土之多不可思议，所供养成事的诸佛如来不可思议。念到这个地方，现在有很多人要到大陆去朝拜四大名山，你们想想有没有必要？讲老实话，不单止一尊佛见不到，连一个小乘衰陀洹也都遇不到。 看得太多，是非就多，烦恼就多，不如在家里面老实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去游历。 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观光旅游，现在一心一意的修西方净土，那就对了。那只是真正的聪明人，是正确的选择。自己有能力要帮助别人修学净土。听说这一次有一批人到欧洲去观光，一个人要用十几万元，十几万元印送无量寿经，做无量寿经的录音带结缘，可以做好多，你可以帮助好多好多人，那钱用得有意义，玩得一身烦恼， 同阿弥陀佛不相应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 四十八愿，我哋有细心观察体会，自知道佢确实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 呢一句系喺大愿嘅前边讲嘅，亦系大愿嘅总纲领，说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国土。超胜喺乜嘢地方呢？呢四十八条为我哋指示出嚟，佢同一切诸佛刹土唔相同嘅地方。确实佛在一切经里面未曾讲过， 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我们没有听讲过这样的事情，是真实的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明白之后，才真正了解西方世界的殊胜，法门的殊胜。 我们信心愿心真正能生得起来，执持名号才能够达到相应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前面三段由第六愿到第十一愿都是细说本能的恢复，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圆满，的确令人没有办法想象，当然是真实不是虚妄。这一段是第十二定成正觉愿，定是决定，定成正觉就是决定成佛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愿文讲得好明白，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 所有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内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并没有讲上品上生或者是中品以上，没有这个字样。换句话讲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亦包括在其中。 远离分别 就是唯识家所讲的转识成智，色就是分别，八色都有分别的作用，所以称作色；八色有集起的作用，所以又称作心，称为八心王。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立刻就转八色成四智，不再分别一切事物，不再分别对于一切万物事理，怎能够知道呢？就好像心经介绍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是照见。 他不用分别，不用思考，六根接触境界就通达明了，不用用思维，思维是第六意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不用，所以是转八色成四智。通常我们说这些是七地以上菩萨的境界，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他们就得到，这个是超胜。 诸根寂静 是好心的禅定，诸根是指六根，六根寂静，六根包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二根是末那色。这一句话就是说八色都不起作用，这些是七地以上的境界。在佛门里面，好像《楞严经》讲的首楞严大定，《花严经》讲的狮子粪畜三昧，在念佛法门里面所讲的你一心不乱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。 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 往生决定成佛，正显是弥陀本心，弥陀的宏愿，为以一乘大法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帮助众生一直契入究竟涅槃，这个是指原教佛果。照天台家的讲法，有四种佛：藏、空、别、缘。这个是原教的佛果，一生成佛。看这一愿，我们就肯定古来祖师大德所讲的说话没错，确实有根据。往生不退成佛，一生中就圆满，就办到。根据就在这里。 我作佛时， 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第十三光明无量愿和第十四烛光安乐愿。光明指智慧，亦是指愿力所及之处。弥陀的智慧德能宏愿是尽虚空法界，没有限量的。世尊在其他经论里面跟我们讲，一般讲一尊佛的教化区域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佛经中时常讲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一个大千世界为什么讲三千大千世界呢？三千是讲这个世界的结构，一个单位世界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太阳系。过去一般讲经的法师都是这样讲。 但是黄念祖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后面，他提出一个新的讲法，他说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，应该是银河系。 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那就太不可思议。好像这样一千个的单位世界，是一个小千世界。好像王居士所说，就是一千个银河系，只是佛经上说的小千世界。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，是一个中千世界。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这个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亦就是这一尊佛的光明所及之处。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可思议，不要说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就是一个太阳系亦不得了。 一个大千世界有几多个单位世界呢？ 有100亿个。 古人以千万为亿，照现代人以万万为亿来计算，应该是10亿个。 如果以太阳系算一个单位世界，就是100亿个太阳系。这个是一般的讲法。黄念老对于天文好有研究，他的讲法银河系之次，那就更大，大到无办法想象。我们今天科技很发达，用最高倍天文望远镜还探测不到小千世界的边缘，中千大千就更加不用讲了。阿弥陀佛的光明愿力德能无界限无边际， 光明无量普照十方， 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，都是弥陀的教区。我们能够相信吗？各位要知道，除了这部经这个法门之外，其他法门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区范围之内。各位应该能够体会，这部经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代替阿弥陀佛在此界招生的，将众生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的，所以不一样，味道完全不相同。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求生净土。 因为在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教区，想修行成佛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要无量劫，时间太长了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，好快就成就，我们在这里看得出来。 所以佛的光明无量，绝胜诸佛，胜是超胜，胜于日月之明，千万亿倍。底下两句是比喻，我们这个世间光明最大的是太阳、月亮，这些是形容弥陀的智慧光明，远远的超过日月之明，千万亿倍。第十四愿讲， 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 就是见光。弥陀的光明这么殊胜伟大，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其实不是佛光不照我们，佛光铸照从来没有间断，我们见不到是因为自己有障碍。 譬如日头阳光普照，我们偏偏要担遮不给它照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是我们自己有障碍，不是它不照。 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自己有障碍？ 障碍是什么呢？这些一定要搞清楚，真正将障碍找出来，再将障碍消除，我们就接触到，就见到佛光。这些事实我在讲席中时常提示，真正留意听经的人，我一提起你们就应该明了。如果自己还是不明白，换句说话说，这么多年的经都白听了。 佛光确实普照十方，不单只是眼能够接触到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接触到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色没一样接触不到。 如果我们讲西方世界六尘说法，情与无情和宣妙法，这个大家有印象，能有几分体会。如果讲我们现前的世界，情与无情和西方世界一样同宣妙法，你懂不懂呢？你承不承认呢？同样的，确实没有两样。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能够觉察得到，我们却觉察不到呢？原因就是他们那边的人人心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，就能够见得到。好像楞严经讲的正极光通达， 人心在非常清静的时候，极微细的声音都听得到，极微弱的光明都看得到。我们讲微弱很难形容，因为有很多的光波我们肉眼见不到，肉眼的能力很有限，只能够见到眼前这些波长，比这个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也见不到。我们现在利用科学的仪器探测到部分不同光波的光线，发现 X 光、紫外线，其实比这个光波长的、短的有无量无边，我们科学仪器还没办法探测到。 假如我们心清静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们的能力恢复，无量无边不同波长的光波都见得到，这个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，立刻就变了。 佛门时常讲，六道里面人鬼杂居，人道和鬼道住在一起，人见不到鬼，鬼也见不到人。为什么见不到呢？就是波道不相同，音波、光波频率不相同，时空的维持亦是这个现象。他们见不到我们，我们也见不到他们，实际上是住在一起，彼此互相重叠，各个不相妨碍。 这亦证明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如果是真实的，决定不能够重叠，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不会互相妨碍，即是事事无碍。 由这些科学发现的层面来观察，佛经讲的不无道理。如果再讲得粗浅一些，经典所在之处，经典放光，我们见不到，它确实放光。读诵的时候我们能听到，就是这个光波的现象比较接近我们的频率，讲解就更加接近，我们听了之后启发心底光明。由此可知，此地所讲的光不单只是肉眼见到的，六根所接触的都用这个字来作代表。换句话说，凡是启发我们心智的都称为佛光。 眼所见的、耳所听的、身所接触的、意所想的、触动宿根、破迷开悟，都是光波。所以禅宗参禅的人见到飞花落叶，他能够开悟，就是佛光，亦即是光波触动了他的宿缘。听人唱歌亦都能够开悟，因为是耳接触佛光，亦即是音波。 希望各位由这些地方去体会，那就是 见我光明照足其身。 在本经确实是很讲得多了，黑实而论，就是阿弥陀佛48愿的光明，愿愿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快速成佛。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这个是接触佛光现前所得的利益。所以 人家问学佛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们讲不出来，怎样能劝人学佛？学佛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的事情他没有见到，哪个相信？他想你们是迷信，如果现在就得好处，他就会向你请教。 现在得什么好处呢？得到快乐。他们生活得好苦，我们生活得好快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学佛就是离苦得乐，没有学佛心不安，学佛之后心就安了。 禅宗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慧可禅师就是学佛学了很多年，心中不安。听说印度来了一位高僧，就去向他请教。冬天落雪，他站在雪地自敬，看到大师不理会他，最后拿刀将自己的手臂斩了一只下来去供养达摩祖师。达摩看到这个样子就问， 你何苦来？ 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， 我的心不安，求大师为我安心。 心不安好苦，虽然好苦，凡夫还没觉察到，还不想求安心。为何好了不起？为何知道心不安好苦？他去求怎样安心？这一点就比我们高明了。我们心不安，还不知道怎样求安心。达摩祖师一伸手， 你将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 现在很多地方塑造达摩祖师像，撑大眼，手伸住，就是叫慧可， 你拿心来，我替你安。 这个就是佛光普照。慧可大师闻说回光返照，觅心了不可得。达摩祖师讲， 予予安心境， 我替你安心安好了。他在这一句话中大彻大悟，心安了。心在哪里都找不到，还有什么安不安？可见日日觉得心不安，那些是妄想执着。这一下觅心了不可得，妄想断了，心就安了。所以学佛求的是心安，道理明白，心就安。心安理得，理得心安。理是什么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人生是自己的生活，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就是自己和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搞清楚了，不再胡思乱想，心定心安，安了就快乐。所以安乐，安是因，乐就是果。你心不安，由哪来的快乐呢？ 但是我们要追究一下，我们希望得到快乐，明白乐是由安得来的，安由哪里得来呢？我们今天确实不安，怎样才能够得到安？安之因是平，平安。此心不平，不平怎样能安？怎样至心平？平的因是和，和平。大家不和怎会平？现在的人日日打交，没办法，不和就不平，不平就不安，不安就无乐。上一个字是因，下一个字是果。 佛教我们修六和经，修六和心就平，平才能够得身心安乐。这个是学佛的好处，真实的受用，特别是在无量寿经中。 无量寿经的好处是性、相、事、理，面面都讲到，简单扼要，经文将真相都讲透了。从此之后，他的生活、处世、待人、接物、工作，一定是慈心作善。他的心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思想、见解、作为，一定是利益众生的。这些是善。佛法讲的善恶，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，利益别人的只是善。为什么讲利益自己是恶？众生之所以不能作佛，有两大障碍，障碍你不能成佛，障碍你不能明心见性，甚至障碍你不能开悟。再讲得粗浅一点，障碍你的正觉，一日到晚迷惑颠倒。 第一个大障碍我执，第二个大障碍法执，起心动念都想住自己的利益，我执日日增长，怎样能够成就呢？不单止成佛无份， 正阿罗汉亦都冇份。 点解称阿罗汉？就系我执断咗，至证得阿罗汉果；法执断咗，就成佛。所以佛法冇其他嘅，破执着啫。因此佛教我哋嘅方法系起心动念谂别人，唔好谂自己。不知不觉自己冇咗，我执就破啦。呢、这个就系觉，就系、是、善。念念都谂到自己，我执增长。讲老实说话，唔单止阿罗汉冇办法证得，衰陀换果都冇办法得到，因为衰陀换要破身见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第一个就是身见，念念执着身是自己，身见破不了，所以小乘初果都不能证得，几可怜呢？回过头来想想自己，我们绝对不是这一生只修行。依照《无量寿经》所讲，每一位同修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行，都是修行人。生生世世修行，为什么修到今日还变成这样的样子呢？讲老实说话，病根就在起心动念都想着我。 我执没破，虽然生生世世修行，从来都没证到过小乘初果，亦即是说日日读书好像很勤奋，但是考试就从来都没合格过。 我们的成绩不过如此啫。这一生又遇到佛法，假如这一生我执身见不能断的话，能不能够成就呢？还是不能成就。各位同修一定要记住，不要为自己想，为自己想的是愚人，替自己想的是迷惑颠倒，这些是绝对真实。要念念为众生，我们修净土的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事，他发四十八愿，哪一愿是为自己呢？他的心量大，念念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弥陀的心愿是圆满的。我们学阿弥陀佛要在这个地方学，学他的心量，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包。 见到众生的善就是我的善，见到众生的恶就是我的恶，那就对了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自己要断恶修善，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，自他不疑，那只是真正学佛。 慈心作善，这一句是讲现前的利益。我们在娑婆世界，现在得人生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总有死的一日，绝对不是讲死了就完了。如果死了就完了，我们亦不需要学佛。学佛有什么意思？死了还是未完的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地藏本愿经常讲四十九日之后又去搞轮回，所以愿望是来生我国。我时常在讲席中同大家讲，除了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免不了生死。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和那些证得如来报身的差不多，有生无灭。我们这一生真的有生，有没有死呢？没死，生死了了。 为什么说没有死呢？因为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才去的。下下品往生的人亦都是活着去的，虽然有些病得很重，佛来接引，他见到想跟你们说，但没有气力说不出来，嘴在这里动，但是没有声音，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或者他说见到佛了，佛来接引我，我跟他去了，他向大家慈行，但是说不出声音来。 中国人说五福，五福最重要的就是好死，死的时候清楚明白，不迷惑，不颠倒，好死必定是好生。一个人临终神志清楚，你想他会去到三恶道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吗？ 绝对不可能。凡是投胎到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都是糊里糊涂去的，迷惑颠倒去的。头脑清醒的人绝对不去，所以修福很重要。 有福报的人走得好好，即使不能够往生，人天两道决定是靠得住的，不会堕三恶道。念佛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清楚，福报大的人不会生病，自己知道哪一天会走，预知时至，还可以开个往生大会，这个是真实不虚的。 以前台北市的李济华老居士往生，等于开往生大会。龙岗街莲友念佛团的创办人李老居士往生的时候已经80多岁，他在一个月之前就知道自己哪一日走，所以先去跟他的亲戚朋友辞行见最后一面。他的儿女都在外国，在台湾就是老夫妻两个。走的那一日是念佛团定期共修，他去参加共修会。那日夫妇两个人就坐三轮车到念佛团的路上，他跟太太说， 我如果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寂寞？ 他太太并不知道他当日往生，就答应了， 你能够往生就太好了，不用牵挂我的。 这些是他太太同意了。到了念佛团参加念佛会，念佛的当中又开始，老居士轮流讲，那一天是轮到魏老，我们都认识的，他跟魏老商量， 我要跟你换一换，今天我讲。 当然魏老尊重他，就跟他换。通常开示都是半小时，他老人家一上台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，讲完之后跟大家讲， 我要回去了。 大众以为他80多岁讲一个半钟好累，要回家休息，怎知道他落了讲台，讲台旁边有个小客厅，他在梳化上一坐就往生了。你们想想，走之前声音横亮，讲一个半钟头，是活着走的，不是死了走的，清清楚楚，预知时至。现在旧金山的金老太太徐醒文老居士当时都在场，亲眼见到的。念佛往生是不死的法门，不单止不死，我时常跟各位同修讲，在现前念佛法门令你不老不病不死，这些好处你要不要呢？外国人听我讲这些好处，他们都大声讲，我们都要。要就要好好的来学，认真的来学。我跟李炳南老居士的时候，老居士70多岁，看起来亦不过似40多岁的样子，90多岁的时候还是耳聪目明，手脚灵活，到95岁他都不需要人照顾。最后的两年因为食物中毒身体衰弱，说实在的，他食物中毒很冤枉的。他老人家知道食物有毒，人家做面条来供养他，面条放的时间耐了，尤其是干面条，防腐剂本来就很多，放耐了就有毒，他本人知道。但是他向来有一个习惯，人家做东西给他吃，他一定要当着人家的面食，令做的人心里欢喜，就是这一点害了自己。那一次他亦是当着人家的面食，食完之后回来就用解药，他是很高明的中医，第一次用解药很有效地化解了。这些是他老人家跟我说的。过了几个月之后又遇到一次同样的情形，没办法了，亦都吃，吃了之后再用解药，但是来不及了，毒散得太快，这样一病就病了3个月。我到台中去看他，他第一句说话就说， 不要去餐馆吃了，吃东西要小心啊。 他是这样中毒的，他知道。第三次是喝借水，不知道是借坏了呢，还是有什么毛病，毒也没办法化解，所以他是食物中毒，抵抗力衰弱。他97岁往生，往生的前2个星期还照样讲经，他往生前讲经只缺席2次， 去走啦。 确实真正如法的修行，念佛法门实在的效果、好处、利益，就是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来生我国。 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，就看你们要不要。要的话，就要认真依照经典的教训来做，绝对不是每日念几遍，念了无用，念了没做到，口虽然念，心不似阿弥陀佛，愿亦不似阿弥陀佛，行亦不似阿弥陀佛，念得不相应。一定要令我们的心、愿、解、行都同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弥陀佛是怎个样呢？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，依照经中所讲的来修正自己，将经典的教训圆圆满满的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之中。 你如果做到了，我恭喜你，你不单止往生，你成了阿弥陀佛，同阿弥陀佛没两样，那才是真正学佛。若不义者，不取正觉，这个是总结上面的两愿。如果这两愿没有实现，法藏绝对不成佛。我们知道法藏已经成佛十劫，由此可知此愿是圆满了。